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This is called Lesson 62. Still, we are teaching some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grammar.也就是跟文法有关的 We are teaching some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grammar 也就是跟什么有关 To have to do with 这个用法、啊、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呢 Lesson 62也就是62课那么是谈的是 wish 跟 hope 的这个同还有异有异的地方有同的地方我们在上一课呢我们提到的是 wish 跟 hope 呢相同的地方就是后头都可以接不定式短语做宾语比如说 I wish to see him soon I hope to see you soon 等等 I wish to do it I hope to go to Taipei I wish to go to Beijing 等等这都是讲法都是可以一样的可是其他就是不一样了在表示相异的地方像 wish当祝福的时候那个 hope 就不能用 wish 当祝福的时候别忘了要放两个宾语 I wish you 先加个人然后再放另外一个宾语 happiness 我祝你幸福或是快乐 I wish you longevity 这个字我们在上次才提到祝你呢长寿等等我就不提了我们现在要提的呢就是 wish 他们加加这个所谓 that 从句的时候啊那么跟 hope 加 that 从句只是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 wish 加这个 that 从句的时候如果呢它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时候它是一个虚拟语句它这个助动词啊或者是动词尤其是 be 动词啊都改用过去时啊，这个听起来蛮难的。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这样讲。你看，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例子，就是 John isn't here。约翰现在的事实，他不在这里。John isn't here。我真希望他在这儿，这样啊，他就可以帮我了，做这道数学题目，解决这个题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讲 John isn't here。这是一个现在的事实用现在时用 isn't I wish 你就不能讲 I hope I wish that he were here 那个 that 省略掉了那个连词 that 可以不需要用的所以 that 这个从句啊 that 这个连词它省略掉 I wish he were here 我真希望他此刻在这里所以不管是第几人称 You were here He were here I were there 等等啊、都是要用个 word 这个用法 so 这样的话那个 so 就等于 so that 好也是一个连词 so that 那个 that 也省得掉 so he could help me 本来是 he can help me 就要改用 could 这样的话他就能帮我忙了来 to help me with something 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解这道题目也可以这么说数学题也叫做 problem 好这个句子我要再说一遍John isn't here. I wish he were here so he could help me with a problem. 千千万万不能说 John isn't here. I hope he were here. 如果你用 I hope, 那是表示真正的事实极有可能成为事实的一件事情。我们待会再说。今天的第二课 Lesson 62, 就是62课呢 Part 2呢是讲 I wish 呢也可以呢接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这个时候呢 这个 that 从句啊，一律使用 had 加过去分词，也就是过去完成时。来，我们再看这个例子。昨晚的派对呢，非常的成功。我真希望你当时也在那个这样跟着我们在一起，多棒啊！可是你不在啊，在 party 的时候，哇哦，有好多好多潇洒的男孩子哦，也有好多漂亮的女孩子哦。我呢是彼得啊，所以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好棒哦，她叫阿珍呢、啊。啊，结果我们两个呢就呢，你看一拍即合呢 ，We fe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我们一见钟情 ，We fell 是 fall 坠落下来，那个 fall 的过去时 ，fell 改成 fell，We fell in love 坠入在情网中，爱情之中 ，love。At first sight， 在第一眼我们就一见钟情了。At first sight， 那个 first 前面不能加的，不要自作聪明说 at the first sight。Sight 是 sight， at first sight 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啊，就这么记。好，这句话就这样讲了。The party last night was quite a success. I wish that you had been with us.他说昨晚的 party 呢是非常的棒，那么我真希望呢他啊在你那个时候也能够跟我在一起，所以 the party last night was quite a success。 success 本来是不能加 a， 加 a 的是代表很成功的事实或一件事， a success 是什么什么一件事呢，可能是一个 party 啦，那么或者是很成功的人， He is a success，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And I am a failure， 我是一个失败者， F-A-I-L-U-R-E， failure 就是失败者。好了，你就了解了。 The party last night 事实是 was quite a success， 昨晚我那个 party 非常的棒，好棒哦，大家都在跳舞啊，哇，那跳起来的恰恰恰的声音，当当当当当，你看这个是打这个叫 cow bell， cow 就是牛，尤其指的是乳牛， C-O-W cow 加个 bell B-E-L-L 叫牛铃啊，牛钟。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得到呢？到瑞士山头的时候啊，看那些牛啊都带着铃铛，大铃铛叮叮叮叮叮，那个东西就是相当于这个声音，打四下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哇，恰恰恰，大家打起来跳起舞来好棒哦，不想跳的都想脚都痒了这样子。哎呀，我真希望你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所以 I wish you had been with us， 这个时候就不能讲说 I wish you were with us， 我真希望我当时见到你就好了， I wish I had met you that time， 可是当时没有见到你。我真希望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 I wish that I had been there， I had 后头加过去分词啊，这都是固定的。至于 I hope 呢就比较简单了， I hope 呢加 that 从句的时候，这表示呢极大的可能，所以它表示的任何的表示事实的这种未来的啦等等已经完成的啦这种时态它都可以用。你看 I hope that he's fine， 我希望他没有事，好 he is fine， 真的很希望他没有事，他很可能没有事，我就用了现在时。 I hope that he can go fishing with us tomorrow， 真希望他明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钓鱼去。 He can 这个助动词就表示极大的可能，好，如果是 I wish 的话 that he could go fishing with us， 表示不可能的意思。I hope that they're having a good time on their vacation now， 我希望他们现在此刻正在玩得很愉快，用了现在进行时 They are having a good time。 在哪儿呢？ On their vacation now， 在他们现在在度假的时候。 Vacation 那个字的念法。 I hope that he has finished his work by now。 我希望到现在为止 by now 就到此刻他已经把他的工作全部做完了，所以就可以跟我们出去玩了，这是表示极大的希望。我们用了现在完成时。 I hope that he will visit us this afternoon、我希望呢他今天下午会跟我们一块呢见面，到我们家来玩，坐一坐，看看我们。 He will visit us 用了未来时，表示都是极大的可能。明白了吗？明白了，在结束这一课之前我就要考大家了。啊，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啊，就有一个老先生啊，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啊，他这样讲话一看就知道呢是我们家乡人，是从哪个地方啊，从南宁来的。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啊，那个空服员啊，啊，那个空服员呢、啊、他就这样说啊。那么这怎么讲话，他就讲这个也叫乘务员，他就这样讲跟我们讲这样的话啦，我一定啊他这个英文啊有问题啦。他怎么讲的？ I hope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嘿，这个不能这样说的，要用 I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祝你哈，或者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祝你一路旅途愉快。Pleasant 令人愉快的 P-L-E-A-S-A-N-T， 当祝福的时候只能用 wish， 放两个宾语 I wish you， 然后再来一个 a pleasant journey。 Journey 是 J-O-U-R-N-E-Y J-O-U-R-N-E-Y、常常也听着有些人呢是这样说，听得更刺耳的 I wish you will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或是 we wishYou will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Uh-oh, 那都是错的。除非你讲 We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我们希望你们大家的旅途愉快。可是一般都是用 I wish you 或是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好，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城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Lesson 62 Still, we're teaching some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grammar， 也就是跟文法有关的。We are teaching some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grammar， 也就是跟什么有关。 To have to do with 的用法、啊、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呢 Lesson 62， 也就是62课，那么是谈的是 wish 跟 hope 的这个同还有异，有异的地方，有同的地方。我们在上一课呢我们提到的是 wish 跟 hope 呢相同的地方，就是后头都可以接不定式短语做宾语，比如说 I wish to see him soon， I hope to see you soon 等等， I wish to do it，